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日咧就系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咁啊呢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喺北京天安门城楼就发表重要讲话啊，咁咧就虽然冇阅兵啦，但系咧就成个天安门广场坐满嗰啲各界嘅群众啦，咁啊亦都 有几各界 啊空中嘅表演啦，即系嗰啲飞机啊。咁咧就國際上當然係非常之留意啊，習近平嘅講話啦，係嘛？咁咧呢篇講話整體嚟講咧，就冇話一出邊一啲人所當初所估計嘅係好強硬啊，又或者太過戰狼啊咁嚇。咁佢主要都係回顧呢個中共100周年啊，呢个同埋中国现代史啊，嗰个共同嘅，差唔多系一个共生啊嘅历程啊，100年来啊呢、这个中共啊坚持理想啊，担当使命不怕牺牲啊跟住就历史川流不息啊，精神世代相传啊，呢啲学中文嚟讲咧，呢篇嘢都有某啲参考嘅价值嘅，系嘛？咁咧。就以史为鉴啊，系嘛？开创未来啊，呢啲咁。咁啊，香港人咧留意嗰段咧，当然佢系点样睇啊？香港啦，系嘛？咁咧，佢就话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系嘛？但系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全面管治权。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全发展利益，咁就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咁这个我睇呢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虽然有提咁，不过呢就落实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呢两者之间你点样样去协调呢？咁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的落实，又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不是互为表里呢？这个中间怎样成有机结合呢？这些高深的语文哲学呢，我想等下一届特首不知是哪个啦，自己慢慢去这个领会啦。台湾呢，那里是怎样呢？他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此次不渝的历史任务，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咁呢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咁呢就都有提和平统一四个字。咁呢都唔系话啲人諗到咧，哇！要全面開戰啊，擺上冇呢啲咁嘅姿態。 咁但係你呢啲講話，其實即係好，即係正如美國政府上屆政府都咁講啦，即係你 talk to talk 就冇用噶嘛。即係你個説話嘅內容背後，其實佢有冇任何政策嘅顯示咧？咁呢篇講話事實上又真係唔係見到有啲咩新嘅政策綱領同方針嘅。即係唯一多咗好多嘅，咪就係多咗好多形容詞啊，同埋啲唔同嘅句子啊擺咗落去啦。 咁當然咧，有幾句説話咧，即係外國。个传媒啊，美国啊，嗰啲比较留意嘅咧，系嘛？就系呢个我谂系一啲喺最近啊，呢啲欧美啊，个军事方面嘅有啲动态啊，针对呢啲嘅。 是啊，即包括而家啱啱就变咗系而家习大大讲完之后咧，成个中国都封存啦。然后即系佢嚟到香港咧，都好多即系连登啊、高登嘅朋友，近排都成日讲咧，就系人民咧系绝对唔会受外来嘅威胁嘅压迫嘅奴役嘅， 不受压迫奴役， 即系会用血肉长城嘅面前咧就碰得呢个头破血流。咁啊，上昼咁讲完之后咧，咁啊就即系大家都即系直封存啦。 呢个系针对美国嘅， 针对外来势力咯，即系佢用嗰个外部势力嘅讲法咯。总之边个压迫就边个流血啦。 咁啊，即系咁呢篇咁嘅文字咧，咁我谂喺大陆嚟讲咧，民间啊咁睇落都会觉得都好正面嘅，系咪？因为咧佢 佢下下咧一百年回顾啊，同前瞻咧都将中华民族同中国共产党咧一齐嚟讲，系嘛？ 嗯， 咁就啊最尾就系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嗯， 就当然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啦，都系复强调呢啲伟大复兴啊、中国梦啊呢啲一定要有。共产党嚟完成啊，咁啊点都好啦，呢篇咁嘅讲话嚟讲，整体咧，我咁样喺文词啊或者嗰个政治方向方面咧，都合乎现实嘅，系嘛？咁当然啦，啊日后点做就另一回事啦，系嘛？ 系 咁啊，亦都冇太过激烈啊嘅腔调啊或者词汇。咁你香港嗰度咧，嗱即系点样？全面落实中央对香港管治权，但是又讲人治讲高度自治， 嗯， 那就由现在这些政府去领会，或者讲人治讲高度自治和中央落实全面管治权是没有矛盾的。 嗯，唔系佢本身呢两个句子就唔会有矛盾嘅，因为佢讲啦，原起个即系法律原意咧，就讲基本法系嚟自宪法咁样去睇。咁但系大家都知高度呢个字喺外国嚟讲，你尊重公民权益嘅，你个高度梗系相当高度啦。咁但系即系大家喺2019、2020、2021嘅时候，大家都明白到即系中国嘅法制同法治系统系唔能够用西方嘅法治去理解噶嘛。咁所以我哋嘅高度啊，的确真系有啲限制嘅。 不过我谂呢啲说话咧，你如果真系，每一个细节咁嚟同佢争拗啊，或者去研究咧，我谂唔会有结果。 嗯， 呢啲只能够喺字里行行间里面揣摩。 嗯， 你香港由而家开始咧，到底应该点啊？ 系咁啊，同埋亦都喺中国嘅讲话，喺过去咁多年嘅，即系无论节目又好啦，出边都咁讲啦，即系成个中国嘅政策文字咧，其实系完全唔重要嘅。即系其实你见到上年上届政府、西方政府已经系开始咁讲，就是、因为好多时候中国嘅文章啊、发表嘅内容啊，佢通常带有两重意味，一重咧就系、是、同自己嘅人民去讲嘅，咁嗰重嘅人民嘅意味咧，其实系冇乜意思，即系嗰个只不过系即系去。为自己一啲成民或者自己嘅居民咧去激即系鼓励一下啦。另外咧，其实有啲字里行间咧，往往就讲完一个政策之后咧，就加一个好即系相对地比较暧昧嘅形容词喺前面。例如自治就前面加个高度啦，又或者我哋讲紧嘅譬如依法，我哋就会讲啊充分啊，或者系即系有好多唔同咁嘅字眼修饰啦，导致到咧其实呢啲咁样嘅中国嘅字眼或者中国嘅语言咧，系唔能够成为一个嚴謹嘅政治承諾，咁所以去到最後點解即係外國政府成日都話睇完呢啲咁樣嘅講話之後，不如都係即係直接睇翻佢嘅政策落實咧，就更加真有意思啦。 咁至於個台灣統一嗰個問題咧，係嘛？今日呢個講話咧就好明顯同2019年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嘅讲话咧，再度呼吁统一，重申九二共识，表示将会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咧，呼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就冇咗。 嗯， 就重新讲翻九二共识同埋和平统一。 唔系咁，亦都呢个讲法就一定唔会有写住话，即系我哋只能够选择武统呢个嚟，即系呢个讲法噶啦。咁但系一国两制系咪真系做到一个即系去成为一个吸引台湾嘅例子？我相信真系20几年嚟咧，都已经展露咗出嚟。即系台湾人喺过往民调讲一国两制系咪一个好嘅方法？我谂真系唔需要再摆落讲话入边啦。 咁啊，点都好啦，系嘛？即系呢个有个新嘅开始啦，啊！咁诶，香港咧，我谂绝大多数市民一个主流社会咧，无论你系点感受，都要接受而家呢个现实噶啦。如果留低喺度嘅话， 嗯， 咁咧就到咗今日咁嘅局面，系嘛？咁你认为下一届嘅政府应该点行落去呢？ 如果你话下一届政府呢，你见到其实我哋家都真係有一个几大嘅问题喺度，即係当然你喺1920之后，大家都知道社会啊有个新嘅国安法出现咗，我哋一开始嘅研判喺中央嘅政府眼中呢，就係因为有外部势力嘅存在，跟住然后就点名几份报纸或者点名一啲即係重要嘅政治人物，咁喺国安法之下呢，就即係拘捕得就拘捕啦。咁今日刘少佳嘅讲法呢，就话一啲咁样嘅有头有面嘅分子咧，都拉得7788。嗱，呢个句子咧，其实反而令到好多香港即系身处喺入边嘅人咧，就觉得有啲即系 即係拗緊頭，即係點解係即係呢班人同19年嘅關係係咪真係咁大影響呢？拉咗佢之後係咪等於社會就會復甦復原呢？正如梁振英即係特首啊，前特首所講，喂，其實2021呢去到一個孤狼嘅年代，嗰啲人佢背後未必係有呢、這個即係外部勢力，甚至乎只不過係自己一時衝動。你強硬地去打壓咗可能一啲報紙，甚至乎你而家冇咗蘋果日報，有啲孤狼嘅行動都會出現。咁究竟下屆特首去處理呢啲問題，係咪繼續強硬路線就成功呢？這個真係令人懷疑 嘅。咁可能呢個原因就用咗對呢個抗擊恐怖分子有工作經驗嘅李家超做政務司司長啦，係嘛？ 嗯， 好啦，咁廣告翻嚟再講。希望香港各界人士自己仔细领会一下今日呢个讲话啦，系嘛？ 嗯， 字里行间啊，有何意义啊？咁然后自己打算啦，留低喺香港嘅，咁你始终都要活落去噶，系咪啊？ 嗯， 咁啊，好嘅消息就系就快开关啦，开关咁多啲人涌落嚟消费啊，希望将个经济啊。 又 救翻啲先啦，系嘛？以后下一步再，而家有咩办法见步行步啦？ 喂，有个办法系好多人做紧嘅。早两日我哋见到喺即系机场入边，差唔多每日都有几百个家庭用紧同一个方法行出去，咪得咯。 咁啊，今日始终都系假期，咁啊，讲翻一啲轻松嘅，因为琴晚咧同喺英国嘅文先生咧，即系讲开吓，咁啊，到底喺英国有咩嘢做啊？咁、你知佢都系一个较为基层嘅人士啊，佢就唔会话扮知识分子啊嗰啲咁嘢。咁呢就其实佢讲到呢而家嗰啲疫情又涨返呢，咁嗰啲人又唔戴口罩，咁令人颇为吃惊。咁、呢就讲开又讲呢，即系讲到足球呢样嘢。咁我承认足球呢我哋光明顶啊，我自己一个弱项，因为我自己真系唔系好识睇。啊，啱啱呢而家呢文先生呢佢都系一个足球迷，而且呢佢好鍾意赌波。咁喺英国啊睇波同赌波嘅文化同喺香港有咩唔同呢？咁请阿文生呢介绍下。喂，文生啊。 喂。 喂，你琴晚喺度讲开呢你赌波係咪落注。喂，咁请问。咁最近呢有冇啲斩获啊，可唔可以啊？ 最近都有少少斩获。我大前晚好似喺克罗地亚对西班牙、对呢、這个对西班牙，好似克罗地亚对西班牙系咪啊？ 系 系咪对西班牙？ 系啊系啊， 3-33-3咁啊！我买咗10磅银，即系平时都唔买呢个比数嘅，即系贪得玩咁，啰柚行咁又买多10磅咁样，3-3咁样，80倍，我中咗咯，800磅咯。 哇！ 十磅銀仲有810磅， 幾錢銀啊？幾錢落住啊？ 10磅， 我100蚊中咗800，8000蚊港幣。 十磅中咗810磅，連本攞翻嘛？ 哇！即係八， 即係80倍啊！嗰賠率係。 哇！8000幾蚊港紙喎、啊，嚇、啊！ 可以咁講啦，如果咁計係啦，係啦， 咁呢、這個 即係都唔係成日有嘅呢啲啊！即係10年都唔逢一潤啦，即係咁嘅比數係咪3-3係咪？ 我知道你以前呢喺赌场嗰度職業搵食呢，係咪一年可以搵到30000多磅啊？咁呢轮呢你咁专注落住买波呢，有冇总体嘅赢钱啊？ 我真係唔係话点样专业㗎，千祈唔好话以为呢、這个小赌可以养妻活儿，大赌可以兴家创业，千祈唔好咁諗 ,ok? 千祈唔好咁諗，各位听众 ,ok? 其实呢即係熱少少买下熱情下都 ok 㗎。咁近期我都即係有啲运气囉，都赢返啲咁样囉。嗰晚我赢咗10磅銀，中咗810磅咁样。对上嗰10日前咁我又赢咗连中3場，即係过3關啦。 喔、 哦。即係两个打和一个比数，即係两个打和同埋一个3-1个比数，我嗰场我中得几好。即係都係好好运，属于咁我都赢咗10頭8000咁样囉。咁、 啊、 样。 哇，10頭8000，即系1萬8、1萬磅，哇，10幾萬喎、 啊！啲网友都话文生成啊，点会可以买波打埋到3-3都仲中到真系？ 三就系因为话都话系嗰日真系，唉，是但啦，咁就撞手神，咁即系乜嘢比数都有可能噶。咁因为你10磅銀，你都唔够饮一餐茶，如果你赢就会 人八百磅，你点解又唔会买十磅咧？咁样系咪？即系咁谂咯。当时系咁谂啊，系咪？ 哦。 咁 三比三好冷噶喎，呢啲 非常冷，都话十年唔逢一润喎，即系打足球系咪？通常系老波啲人都知道噶啦。 唉，喂，但系其实喺英国系咪真系个足球文化咁热情咧，导致到而家啲人系睇波都唔戴口罩咁样噶？ 嗱，咁我咧就要同你讲讲，我有冇两三分钟时间讲啊？ 有，快啲啊！ 讲讲英国呢个文化啦，好嘅，足球文化啦，因为英国啲足球队你都知道啦，喐亲都百几年历史噶系咪？喐亲都百几年噶系咪历史？ 系， 你讲曼联啊、利物浦啊、其他爱华顿啊、阿仙奴啊、切尔西啊咁嗰啲，全部都百几年历史噶。点解佢哋每通常咧就每个星期六就全国一齐不同嗰个级数？以前系甲组、丙组、丁组啊，而家有 Premier 啊，有支英超啊，咁嗰啲即系咁样咧。佢哋咧就系几代人都系支持同一个球会噶，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几代啊？ 你系利物浦嘅居民， 系 你阿爷，甚至你阿太公。你阿爷、你老豆都系带住你哋下一代去睇波噶啦，咁样，所以通常佢好忠心噶，你明白？ 哦， 所以佢通常就爆棚嘅，每个星期六，尤其是即系嗰啲联赛啊， 哦， 嗯、即系嗰啲 league game 啊，联赛一年咪有38场嘅。 唔系，我想请问，如果我系利物浦人，但系我又支持曼城，咁咪喺利物浦咪俾人拆骨吓？ 啊，咁就非常少，亦都非常少，就觉得你一个叛徒咁样咯，非常少。哦你都通常都唔会，但系咧，你除非你系一个外来嘅居民住喺利物浦， 哦、 你唔系，如果你喺利物浦土生土长，你基本上就唔会咁样做 ，OK？ 哦，咁即系话，如果一个香港人移民去利物浦咧， 就唔好着住烂曼联件球衣周围走啦， 咁解啊？ 都唔系嘅，咁你咪唔好嗌咁大声咁样，对方入咗球，你唔好出声咁样咯，你唔好。你內置個心歡喜咪得咯，又唔好嗌出嚟咯，咪俾人揼扁啊！ 哇，咁犀利哦！咁啊，即係多謝你教會我啊，貼士，不過唔好走住啊！新聞翻嚟咧，繼續講下英國足球文化啊！喂，文生啊！ 系系 嗱，不如头先讲开咧，即系睇波咧，系嘛？即系有一个好人生嘅哲理咧。如果你话香港人，你移民去曼城啊，你又捧曼城队，咁走去利物浦睇波嘅时候，就算曼城赢，你都唔好欢呼啦，啱唔啱啊？醒目少少啦，啱唔啱啊？系咪啊？ 低调啲咯，系啊。 做人咧，你当你自己系少数嘅时候，系咪应该低调，系比较有智慧咧？系咪啊？ 咁呢啲都唔使讲噶啦，系咪？你即系而家你自己人少嘛，咁你自己你仲系一个有啲咩错嘅话，你话自己会蚀底嘅，咁样你几时都系识得避重就轻啊，咁样系咪？ 系咯， 系啊， 即系低调啲咁样咯。 喂，阿文生，喂，去到英国有冇啲求生哲学咧？因为我哋好多朋友仔可能真系曼联球迷，但系唔觉意去咗利物浦一啲，仲要甚至乎喺利物浦打波嗰日入咗酒吧。咁啊，唔觉意饮两杯嘢，应该点样生存咧？喺呢啲位置上面， 佢通常咧，佢就有一个自己即系主场嗰啲观众席，同埋即系客场啲观众席嘅，通常有嘅， 分开嘅， 有嘅， 分开嘅， 分开嘅。但系咧，有啲有公众嗰啲嘅， 嗯， 即系嗰啲有坐乱嗰啲都有嘅，咁样。 哦，系。喂，你自己中意， 所以你要弄清楚你坐喺边个位置咯。 哦，系啦，要搞清楚你自己个 pat pat 坐喺边个位置。 咁但系人哋主场，我哋客场啊，好似唔系咁好啊嘛。我哋喺客场嘅时候，咁虽然你话喺嗰个球迷区都仲有少少保护啊，喂，出到去饮嘢嘅时候又唔觉意，譬如话，我哋今日可能有啲庆典，入咗一球，咁但系又喺呢个利物浦嘅市内，咁我哋应该点做呢？ 咁如果你喺好似譬如好似利物浦对曼联咁样，你喺利物浦打，咁即系曼联作客噶系咪？如果曼联佢赢咗，咁你喺利物浦一间酒吧，咁你又冇理由又讲到你曼联点样威点样威啦，波球又射得靓啦，咁你就唔好喺利物浦嗰啲嗰间酒吧利物浦啲 fans 嗰度讲系咪呢啲说话？ 哦， 所以你自己会就翻咯。 哦，系，喂，你自己中意捧边？ 成杯啤酒都淋喺你个头嗰度咁 样，跟住就嗌两句嗰啲种族歧视嗰啲说话咁样样啊， 系 ，Hey go back， 就另外啦 ，Go back to Hong Kong， you Chinaman， 咁啊呢啲 this is not your place， you have no place here， 咪咁嗰啲咯系嘛， 嗰啲就即系可能有可能咯，但系作为一个同一颜色嘅嗰啲观众嚟讲， 都系要小心啲咯，你唔会咁做咯，咁样系咪？ 喂，嗱，嗰个有位，点解你而家个地方收音咁靓？请问你而家身处喺咩地方？系咪喺餐馆厨房啊？ 我而家唔系，我而家喺，哇，咁咧，我啱啱呢个朋友咧系 Dr. David Smith 咧，系大卫史密夫博士咧。就是我好多年的朋友，咁佢就搞教育噶。佢啱啱搬咗新屋，我就今日都第一次嚟佢屋企，佢邀请我。 哦， 佢呢间屋咧就系一三，听清楚啊，一三四零年已经有开始建咗噶，一三四零年啊， 七八年 一个叫做 fourteenth century 啊，一十四世纪一三四零年啊，呢间嘢佢有成十亩 ，how many acres of land do you have here？ About four five acres， 但系佢有四个 acre。好英谋好大嘅，所以呢啲屋系会喺英国先有呢啲地方咯。 喂，咁七百几年嘅屋，点解佢有呢铺新人搬入嚟咧？ 哦，佢以前佢嗰间又系佢哋即系同埋即系佢两公婆都中意呢啲咁嘅形状呢啲建筑。 你可唔可以形容下周围嘅环境系点咧？ 佢啊中意，因为佢啊英剑桥大学历史系博士咁样，佢可能啊中意啲历史啲咁嘅嘢啦。我谂啊 ，OK， 点形容下咧？呢间屋咧就好低嘅，好似比较低嘅，唔高嘅。OK， 喂， 我有 how many room do you have here？ 系 bedroom 啫， 哦 ，about six， 有六个睡房啦，但系佢周围仲有几间嗰啲屋仔黐住咁样嘅。 咦，我周围 即系成个建筑群咁样嘅，你明白？即系咁讲。 咁啊，我听到你隔篱 间黐住， 真系有个英国人讲嘢，你唔喺度冲炮艇吓，喺度抛浪头喎，因为有啲人觉得以你咁样吓。啊咪又做餐馆啊，又赌徒啊，又买波，点会识得个剑桥历史学博士噶？你叫佢埋嚟，等我招呼下严明下正身得唔得啊？吓， 因为我根本上就唔系做餐馆嘅材料，我根本上就系、是、嗱，我依讲我一句说话，同你讲一句说话，观众听，我咧就乜嘢都做过，除咗有钱佬冇做过 ，OK？ 哦， 嗱咁啊 ，David， 系 David， our host、Mr. Chip Chow would like to talk to you。 Hello, David. Hello to the Hong Kong listeners, please. Hi, Chip. Good to talk to you again. Hi, Hong Kong. Hope you're all well. Well, you know. Well. How's life? So far. How's life getting on in your area? Down here in Kent, we are fine. We are enjoying a very exciting summer because England are doing very well in the football, which probably your listeners have all heard. So we're all fingers crossed for Saturday night.For another great England win against Ukraine. So, oh, yeah. That would be almost certain, I think. Well, we hope so. I'm going to back England 3-0. 即是英格兰对乌克兰这个礼拜六是不是 是。 是啊。 哦、你说你买3-0英格兰赢你很爱国。 我买英国3-0咯。 哦。 嗯。 And, well. 就是不是赢的千万不是赢的。 I think,Well, David, I think we've met before. When I met you last time, you were teaching at、St. Lawrence School in Ramsgate. Is that right? That's right. We met, I think, back in 2019. That's right, yeah. I was working at St. Lawrence, and this is where I met Tony Mann. Yeah. And we've become good friends since then. And I work with a lo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ow, some of them from Hong Kong.And just helping them when they're thinking about coming over to the UK. So,、 yeah. so I'm talking. Consultancy, right? Consultancy, that's right. That's good. I'm sort of talking with Hong Kong quite regularly. I tell you what. At the moment with I tell you what. families and students. We、yeah. were talking about a few spoiled brats from、boarding schools around who couldn't get back to Hong Kong because all flights to Hong Kong、have been banned, right? Yes, they are all crying their shit off, right? You know, because their guardians are deserting them and、they want to perform a great Dunkirk campaign and they feel lonely, they feel isolated. I just told Tony to try his best to、get them settled here, you know, find them a few lodgings. Saving Private Ryan, we have a plan. You know, I mean... Yeah, We'll look after all these poor Hong Kong children who can't get home for the summer. Okay, we'll, good. Yeah, we have a plan. We have. Fingers we'll, crossed. We'll put them to work in Kent. They can all pick fruit, Chip, you see, because in the summer there are a lot of jobs in Kent. Yeah. Fruit, apples, strawberries. So of we'll、 course. Get all the Hong Kong students working hard. Yeah. Part as their outdoor activities. I mean, I was just wondering why on earth Do they all want to get back to Hong Kong for summer? Why can't they stay in England for summer? You know, picking up a few strawberries, you know, it would be good fun, right? Okay, Chief, yes, I agree if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about that. Okay, because 我講英文，喂，講翻中文啊，講翻中文得啦，你騷完你啲英文，我哋覺得好尊敬啊，真係一流。喂，你翻譯翻頭先講嗰啲嘢啊。 而家 系 咪我 系 咪 live 噶？而家 系啊系啊，讲啊！头先你讲咩啊？ 而家即系我话点解你嗰啲好多学生，你都喺英国咁耐时间，你通常一系就喺学校，一系就喺个 family 嗰度，你系冇出过去噶。你有冇感受英国人哋个 integration 同英国社会一齐融入系冇做到呢样嘢？所以其实唔系话每个暑假你都要翻香港，真系唔应该咁样。我觉得系啊。我如果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就唔同意佢咁样，又翻翻嚟香港，又想食云吞面，又想食鱼蛋，佢系咪咁样啊？唔应该咁样，你就应该参加人哋融入人哋个社会。譬如就算走去劈摘薯仔啊，摘苹果啊，其实只系嗰透过一个过程，同人哋融入，学习一啲文化，你对于呢个社会就更加认识，同嗰啲人普通社会上嘅人士打交道。你对于你是非常之有用啊！日后你明白吗？所以就唔应该话个个暑假都要计住时间睇住个手表啊，就快够钟翻香港啦！哎呀，翻可以食云吞面啦，千祈唔好咁谂，我觉得吓。所以咧，就应该要学下英国嗰啲文化啲啊，就唔好个个暑假都赶翻香港咯。 我知道，即系多谢文教授嘅教诲。哇！你同嗰个剑桥历史博士啊倾完。一陣真係講嘢咧，好有哲理，我都發現嚇。 嗯， 喂，但係呢一代嘅細路，呢代嘅細路全部係飛熊大啊嘛，臭大啊嘛，啱唔啱啊？啊，我哋細以前喺英國讀書嘅心唔係邊度翻香港啊？我真係學騎馬咧，騎馬都係暑假學識噶啦，係咪？摘士多啤梨啦，啱啊！士多啤梨嗰時一磅銀一鞋盒咁多啊，係咪 嗯， 然后咧一路摘啊，一路啲草香闻住啊，系咪？天气又好啊，啱唔啱啊？跟住嗰啲农庄又俾餐饭你食啊，咁同佢哋啲女倾下偈啊，聊下系咪？性骚扰下都唔知几开心啦，啱唔啱啊？大家系咪？ 你咁讲又唔得嘅， 共同性骚扰啊，呢个叫街啊，啱唔啱？呢个叫 flirting， 你识唔识呢个字点解？阿文生 ，flirt 点解？ flirting 當然係即係可唔可以講話叫做打情罵俏咁樣啊？ 係喂，而家會唔會俾人哋話係 sexual harassment？ 即係 No， of course not， of course not， 當然唔會啦。呢個係打情罵俏，但係就睇你坐喺邊個位置啦。你千祈就唔好坐喺 number ten 嗰度，唐明街十號入邊開會，咁你可能唔做得呢啲嘢。OK， 係做衞生部大臣又唔得啊？ 喺個薯仔田嘅一個 potato field 一個。同埋一个苹果园咁样，呢啲系冇问题，我觉得。 因为咧， 打情骂俏 flirting 系冇问题。 啊，咁啊嗱，即系我想问下啦，系咪呢个 flirting 咧？就系、是、如果你好中意个鬼妹啦，系嘛？但系咧，你又惊直单刀直入去俾佢拒绝啦，系嘛？咁咧，通常呢个 flirting 系只用英文一种艺术咧，大家都感觉到舒服嘅，系嘛？咁又话I think。Wow, your hair looks rather nice today. I like your new haircut. 咁样嚟到开始嘛，系嘛？ 或者都可以咁讲咯。我谂睇佢对方有啲咩反应咯。你始终都要问，即系想进入一步嘅时候，你梗系话，可唔可以去嚟我哋饮杯咖啡啊，或者嗰啲咯？我谂 咁样 嘅，跟住如果喺酒吧嗰度见到个靓女，可能话，哇 ，you look。beautiful， 你系咪一个 ？Are you a dancer 啊？神明，然后即系可能系咁讲咯，即系有啲恭维嘅说话咁样咯。 或者要， 即系你始终都系， 或者要 呢个女仔，你始终都要表白噶啦，系咪？我谂 系咪要？或者要 remind me of Emma was Emma Thompson， right？ Emma Thompson 呀、 yeah. ，或者 you remind me of Helen Mirren。 太老啦，太老啦。 Helen Mirren in the film Caligula， 系四十年前啊，剥晒衫嘅， 即系做得我妈噶嗰啲。 佢啲身材好好噶，佢啲身材。 嗰阵时啊，系咪啊？ 你讲啲名字做得我妈噶，真系。 哇，咁啊，真系听阿文生咁讲咧吓，谈笑风生咧，我唔觉得你喺嗰边嘅生活好好闷同埋好惨啊，二等公民啊，你有冇咁嘅感觉？ 我真系冇，完全冇咁嘅感觉。 你冇咁串噃？ 冇咁讲，我就觉得自己时间唔够用，所以我觉得人生，我而家觉得我人生好似一个漫长嘅假期咁样，真系唔够时间用。OK， 我真系唔会觉得自己系啊，又话受人歧视啊，又成点？呢啲喺睇你自己点样走去面对呢个问题。OK， 你自己点样走去面对？ 唔系、哦，我听翻。 你个人生观就好重要啦，啱唔啱啊？ 我听翻香港啲前特首讲话，去咗嗰啲其实系即系生活又好惨啊，其实会将来会后悔啊。点解文生你去咗咁耐，翻翻嚟嘅，即系未翻翻嚟啦？但系会唔会觉得真系受人歧视、二等公民，或者系即系忘记咗要总会翻翻嚟咁样啊？ 我唔冇说呢个，我唔会觉得自己二等公民。咁你自己嗰个观点与角度咯。你同你啲朋友，无论系中国人嘅朋友、英国人嘅朋友，你起码即系佢啱 key 嘅，我哋话系咪？即系你就唔会理会人哋点样谂法，你自己只会过得好啦，亦都唔侵占人哋任何利益，人哋亦都冇人会侵占你嘅，所以你系会觉得冇问题咯。当然啦，如果你喺一个新嘅国家生活得有意义嘅话，你必须要同呢个国家融入一个文化。当然，语言啊呢方面又系一个又系会系一个问题 ，OK， 成为一种障碍。所以你自己就要学多啲英文啊，或者融入呢个社会啊，知多啲文化，知多啲历史。 你话知多啲文化， 更加有意义咯。 咁你有冇喺英国啊？而家睇多啲电视节目、电视剧啊？有咩明星啊住喺你呢、這个地区啦？嗱，广告翻嚟又再讲。哦。So, 哇！而家我哋啲观众啊，即刻喺个人肉搜索。 Now there's another Dr. David Smith who was at Selwyn. I was at Sydney Sussex College. Oh, you were in another college. 嗱，咁啊，而家讲翻，唔系嗰个啊，有两个。So there are two David Smiths who are from Cambridge, who are historians, right? Yeah, this one, my friend here, went to Sydney and Sussex. Oh, I see.So what are you, what did you specialize in? What period? History. Yeah, I know history. I specialized in British 20th century, political history. Oh. So, a lot of stuff on Churchill and the war and that period. Oh, I see. So including perhaps, with the former mayor of Birmingham who became prime minister, right? Neville Chamberlain. He was a specialist in pipe work, wasn't he? In what work? Pipe work. A pipe? Yeah, that's right. Pipe work. I was told. But anyway...好啦，喂，唔好讲咁多英文嚟。 Like, 喂，头先讲到边度啊？喂，你哋附近呢度有咩名人啊？喂，啊？ 咁边边哦？咁名人啊 ？OK， 好。咁如果你讲名人嘅话，你通常都系讲啲明星嘅歌星嗰啲咁样系咪？ 系啊，系啊。 咁我哋追即系追翻上个世纪咁样比较老一辈嘅，我哋有个叫 Peter Cushing 咯。即係彼得古城做啲鬼片嗰個咧， 哦，同啦， 住喺呢個好似 Faversham 嗰度嘅有笪地方， 嚟 呢度大概二十英里咁上下。 哦，彼得古城。 咁另外有個叫 Bob Geldof， 係 Sir Bob Geldof， 佢就以前有個樂隊叫八十年代初期有個樂隊叫 The Bunton Rats，The Bunton Rats， 老鼠個 Rats，The Bunton Rats，Bob Geldof， 係佢就住喺嗰度嘅。另外有个 Orlando Bloom 啦，就住喺 Canterbury 啦，曾经啊，而家唔知系咪啦。 做加勒比海海盗嗰、那个， 好靓仔嗰、那个。 即系我哋话啲 Fallen Heroes 啦，有个叫 Jonathan Aiken， 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啊？ 我知系议员嚟。 佢就系呢个以前个国防部部长 Margaret Thatcher 契仔啊，戴卓尔夫人契仔。 佢咧就曾经咪有，佢就系我哋呢区嘅 MP，OK、okay? 嗯。后面就因为诽谤罪同家啲人上堂啦、 啊， 就输咗就入咗去监狱坐咗几年。 吓、啊， 监狱就好出名啦，同啲监等写信啊、写家书嗰啲咁嘅嘢。 唔系啩？ 读咗神学咁样 theology。 哦， 佢就后生嗰时咧就真系好靓仔噶，一表人才，就曾经系 戴卓爾夫人的女 Carol Fletcher 的男朋友。 是啊。 OK? 但是呢因為呢一段時間呢他呢就將 Carol Fletcher, 即是戴卓爾夫人的女就訂了訂包訂了他。所以呢戴卓爾夫人呢成日就撳住他不讓他升職咁樣。 喔、哦、即是溝人哋個女兒又趙元松是不是 如果你咁样讲，我谂都系大概咁嘅意思。 咁佢老衬啦，咁啊喂，大佬，你睇下人哋你嗰个未来外母咁猛，啱唔啱啊？ 系， 你啃咗佢咧，梗系结咗婚先啦，抵佢死啦， 系， 系咪？跟住个外母啊，喂，多多都有官做啦，系咪先啊？ 系，听到呢度，我终于明白点解普京话个女个好难揾男朋友啊。 Jonathan Atkin 就系呢个艾坚斯啊嘛，艾坚艾德坚啊，就系你哋嗰度嘅议员系咪？ 是啊是啊就 Ramsky North, 即是我哋嗰、那个嗰几个议员囉以前係囉。 你有冇见过 佢？而家七十几岁㗎退咗休㗎喇。你 哇收尾搞到入贼咁惨啊。 佢后尾坐咗监破咗产嘛佢因为佢输咗嗰场官司佢因为喺呢、這个去呢个巴黎嗰个 Ritz 嗰间酒店过咗两万喺当时嗰个 Mohammed Al-Fayed 同佢找咗数嘛。佢、 哦、 就话唔系佢死人都话自己找我老婆嗰张卡找。哦咁樣就其實就係佢即係死頂囉其實如果當時即係和盤托出係呀、sorry 呀、佢幫我找咗條數咁其實我唔覺得有咩問題囉但佢死車大炮死頂落去撐落去自己卒之唔見咗三個 million 返連啲屋都輸埋又坐監當年嗰場公司就同隻 Guardian 打㗎啦咁樣 哦，即係英國衛報就爆佢喺倫敦呢間五星酒店吓、啊，就係、是、呢、這個Harrods 嗰間百貨公司嘅埃及老老闆，亦即係 嚇， 即係戴安娜王妃嗰個情人個老豆 ，Dodi 嘅情人幫佢找數。咁啊，佢唔認係咪？仲告人誹謗係咪？係 係係。 咁使唔使？咁結果又搞到自己坐監。 咁咪輸咗呢個叫 perjury 嘛，偽造證據嘛 ，perjury 嘛。 哇！即係發假誓啊！ 就是这样咯、哦、另外入四年咯香港叫入四 六是不是哇都判得几重啊。 破晒产咯成家喺伦敦嗰摊烤上冇咗啦卖咗找律师费咯。 你有冇见过佢咁如果佢係 MP? 我见过我点解冇见过佢曾经有一晚我表嫂喺嗰度开咗一间餐。